此类非犯行，而行思故，常富财宝无能侵夺，其家精纯，母及妻子无有能以欲心事者。嗱，咁啊，呢啲经文呢就系讲以十善法为基本而修呢个六道行。六道行中呢，第一就系属于呢个布施。咁我哋上来呢就讲过离杀害而行布施，离偷盗而行布施。咁现在呢就讲离非犯行而行布施。咁以十善法为基础而修呢个六道法。六道法第一就系布施，所以比较呢系详细。咁除咗布施之外，其他嘅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呢就比较啲文字呢就简略啲啦。所以始终呢十善法每一法而行布施，咁将呢个布施一法呢都详细都系解释。佢话离非犯行，犯行就系清净行。我哋一个学佛嘅人最紧要就系清净啊。咁无论心与共身都系要清净。咁身与共身如果唔清净啦，我哋所修嘅行亦都唔清净啊。所以梵行呢就是最清净，梵行者即是梵天之行，梵天呢就是最清净的天，就是因中持这个淫戒啊，不行这个淫欲之事，所以就生到这个梵天里面享福。咁以此来作一个比例啊，我哋一个修行人，我们应该就以修这个梵天之行呢、这个清净行，现在话离呢个非凡行咧，嗱非是凡行就唔系呢个凡天之行，咁啊即是话唔系呢个清净之行啦，唔系清净之行就系染污之行啦，咁就唔清净。咁啊现在话离非凡行就系离开啊呢、这个非是凡行。即是离开这个不清净的行，即使是清净，就是以这个清净的梵行而修行这个布施之故，以这个清净梵行来修行这个布施，那就说明呢我们无分自他，就无分彼此，只要众生有问题，或者欠财，或者欠法，或者欠这个能力，我们行菩萨道者都一定要满他所愿。这三样众生都有所欠缺的，世界上始终都是穷人多，是困难的人多，不是富有满足的人呢是来得多，所以我们对这一类不是富有，生活呢不是满足，在这个财力的时时有困难那种的情况之下，我们呢就要行这个布施来帮助他。那么当我们行布施的时候，我们不可以作为一种呢所谓施舍给他，好似呢冇咗我佢唔得，我哋唔应该咁样讲，我哋应该调转头啊，冇咗佢呢我哋真係唔得。点解呢？因为有对方俾一个对象啊，一个目标啊，我哋先至可以成就我哋自己呢个布施心，呢个结缘心。假如冇咗呢个对象，我哋即使想结缘，即使想布施啊，咁就边一个人去接受呢？咁所以我哋呢唔可以行布施嘅时候好似可怜对方啊，觉得呢冇咗自己啦，你就要挨苦，你就冇得食， 不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应该要调转头，没有了对方就不可以成就我自己这个布施的心愿。所以我们布施的时候要有一种呢所谓慈悲心，一种的难遭遇之心啊，而是对方呢是成全我这个布施的功德。那么如果对方欠缺佛法，或者对佛法不明白，他不懂啊，那么我们呢懂佛法的人就要跟他讲佛法，亦都是同样不可以说、啊、你全靠我，不是我帮你讲经说法你就不懂了，不可以这样讲，亦应该调转头，说如果没有了你对方接受啊，我这个佛法都没有法子布施出去啊，想结缘都没有对象，所以我们还要多谢对方啊，乃至部位呢都是一样，如果没有了这个对方又怎可以成全啊，我布施他这个无所部位啊，令他免离这个艰难恐惧呢？所以我们用这样的心情呢要去行布施，那么才可以得到这个福报。现在就是以这个清净的梵行啊而行这个布施，他说离非梵行而行布施。那么布施就是因啊，有其因呢就必定是有其果，所以他就常富财宝。如果你因中你以财布施的，你就一定啊得到这个财富，与共呢是有钱那种的果报。那么我们布施如果想增福的，最好就在这个三宝门庭之中呢里面呢去布施，或者供养佛，或者供养法，或者呢是供养僧啊。那么供养法就当然佛在世的时候啊，我们以饮食供他啦。那么供养法呢，或者我们出钱请藏经，那么请了藏经之后，那么都要好地找个地方来供养他的嘛。那或者我们发心呢起个藏经楼，那么起了个藏经楼，那些藏经都不可以乱放啊，都要找个柜的来到好好地安置他的。那么我们或者呢发心呢整个藏经柜来到呢将我的藏经呢放好啊。那么无论你起藏经楼或者起那些藏经柜啊，那么都是呢以钱啊才可以做得成，那么属于供养啊这个法宝。那供养增宝啊就是成全他这个道心，成全他这个道业啊，亦都是帮助呢他弘经演教，而因为出家者他又不可以咁明显啊他做生意做买卖，可以讲他全无入息的，所以依靠者就是他的信徒十方的施主啊。那么所以十方的施主能够供养一个出家者，使得他安心办道，使得他安心弘扬佛法，令到很多人得到佛法的利益，那么这一份功德呢亦是由你那处得来。所以我们常常啊以这个离非梵行，即是清净行，以这个清净行之心如果行布施为因，我们得到的宝呢就常富财宝，得到的果就常富财宝，咁无能就侵夺啊。咁以清净心行布施嘅，你所得嘅果报嘅财富呢是冇人可以侵犯。嗱，我哋一般人嗰啲财宝呢随时有人侵犯㗎喎，随时有人家抢咗去，或者天灾人祸令你损失。但係如果以清净心行布施嘅人呢，佢就绝对唔会有呢啲唔好嘅报应，绝对唔会有㗎。 唔会令你个财宝呢系得咗之后啊而损失咗，或者因为大病一场而损失，或者水浸啊冲烂间屋令你损失，任何一种理由，总之你系善心而行布施嘅，你个财宝所得呢就冇人家可以将你嘅侵略，咁啊叫做无能侵夺。阿其家嘅精神啊，母及妻子无有能以欲心事者，此一句就讲呢个离非凡行所得到呢个果报。嗱，精呢就系属于精节啊，中国乃至到外国，在古一套嚟讲啊，女子嘅精节就系为最重要嘅。身为女子，佢呢个精节呢就系佢个招牌，就系佢个人品啊，系代表佢呢个德性，搵得明白佢哋精呢。顺呢就系顺从，通常讲啦，所谓在家就从顺父母啊，出家就从顺个丈夫啊，老来就从顺嗰啲儿女啊，咁所以就叫做顺啦。嗱，每一个女子又要精，又要从顺，呢个系佢个美德，就包括呢个身份，无论系处女或者出家为人哋嘅妻子，或者咧系有儿子噶啦，咁啊自己做人个母亲，咁啊包括咧系几代母亲一代、妻子一代、女嘅一代，咁总之系个女子啦，唔论佢乜嘢嘅身份，呢、这个精以及顺啊，就系、是、女子啊所有嘅德性。嗱，咁啊，如果呢个人因中啊，佢修呢一个凡行，唔修呢个邪行啊，冇咗呢个邪念之行，纯粹都系修呢个清净嘅梵天之行啦。所以佢在行布施嘅时候，佢就常富财宝啊，无能侵夺，亦都以离非凡行之因啊。咁佢在未曾了生脱死往生极乐世界以前，佢做翻一个人嘅时候啊，咁啊佢家里边个眷属，所谓佢自己个女眷啊，上至祖母啊、父母，或者咧平辈嘅妻子，下一辈自己嘅儿女啊，咁啊个个都系精神。佢话母及妻子啊，冇有一个人呢能够用呢个贪欲之心嚟睇下佢，咁啊睇佢啲尚且冇份啊，当然就唔会对佢咧系侮辱。呢啲都系属于啦离非凡行所得嘅好处。嗱，咁啊，所以现世啊，逢系一般所谓不守呢个精戒或者生性淫贱嘅女子啊，佢宿生咧，多数都系有呢个邪行，所谓邪行之因啊，咁啊就感到呢个邪行之果啊，佢话离非凡行而行施故，的常富财宝无能侵夺，其家精纯母及妻子无能无有能以欲心事之，此就系修十善业道中啊。离呢个不清净嘅非凡行而行布施，亦即是不作众恶，而能够众善啊奉行。个离虚狂语而行施故，常富财宝无有侵夺，离众毁谤涉持正法，如其誓愿所作嘅必果。此一段经文呢就是属于啊离这个四语而行布施，即是离这个虚狂语，离这个离间语，离这个粗恶语，离开这个无义语，离开这四种恶语呢而行布施。现在呢始终这一段文 是屬於離這個虛狂不實的妄語而行布施。他說離虛狂語，虛狂語就即是不是實在的說話，不是實在的說話就即是是妄語了。那逢是喜歡說妄語的人，這個人就肯定他沒有信用。那人而無信呢，就不可以生存呢在這個世間的。我們一個人最緊要呢有一個信用，即使我們簽了合約不過是一張紙，如果你不守，其實這張合約亦都沒有什麼約束力的。我們最緊要就有個信用，有個信用呢這張合約可以不用寫，可以不用定，是多餘的。所以社會上每每大家好朋友做事情或者做生意，彼此間的來往都是閒話一句，我們講過這樣就是這樣，講過一就是一，講過二就是二，彼此呢是守一個信用，絕對沒有半點呢欺狂語來對待這個對方的。那麼這種呢就名為叫做呢是實語了，是叫做真語，是如所如說，是一個最有信用的人，是值得呢我們呢去信仰。現就是離虛狂語，那麼即是就妄語啦，離開這個虛狂的妄語而行布施。那么有很多人呢他都很喜欢布施，但是呢不知道他因为环境不许可他，就抑或环境许可他不喜欢做，一味专门夸大呢，他说就说布施，但等到真正出钱要去做施的阵子呢，他就总是拖三推四，不见他出斗领的。未曾真正布施的时候，他讲得很漂亮的，讲得都挺好听的，他就是一个大慈善家，但是真正接触到这个问题要实行出钱的布施，你就很难找得他到。你找得他到呢，他总之有一番好的理论能够推得一干二净。我问这种呢就叫做虚狂语，根本就不行布施。那我们离虚狂语而行布施呢，我们从来不妄语，我们讲个布施就是布施，我们讲个做一蚊就是做一蚊，我们讲个做五毫我们就是做五毫，就算我斗领的能力我都没有，一个仙的本事我都出不起的，我可以出力啊，我从来没有跟人争，我从来未曾表现过说我很有钱，我摆明响处是个没钱，但是布施都要做嘢的嘛。例如我们送衣服送飲食布施衣药，那都要人去买，都要人去搬，都要人去拆，那我没钱我就去帮手搬，帮手去做，帮手去拆那些包裹，你成包买回来我拆开跟你做，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布施啊，他没有讲大话，他的环境是这样啊，他的能力就是这么大啊，他没有讲错啊，那你总共就离开这个妄语而去行这个布施。那么行布施就是因为加上这十段经文啊，因为十善法啊嘛，十善法十段经文而行布施呢，咁亦都有十段经文呢所讲而行布施啦。佢就常富财宝啊，行布施嘅就係因，常富财宝就係果啊。嗱，咁呢个真係肯定嘅，你冇法子啦，唔相信啊。我哋真係呢行布施啊，就会得到呢个福嘅果报。所谓福报者就即係有钱啦，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可以肯定啊，世间上有钱的人家他多部分都是缩世啊，行 布施而来。但是他今世有了钱之后，他再不再布施，再不再做好事，乃至到或者他利用他的金钱去做坏事呢，那那些就另外一种因果了，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如果今生他有钱，所谓用不尽使不尽的那些文字那些数目字啊，他一比那么加上去呢，加到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的。这些类人呢，他肯定前生做过这个大布施的事，所以感到今世呢的财常富，这个财宝的果报，他就无有侵夺，无论不孝的子孙，或者天灾人祸，或者水火盗贼啊，都没有法子侵夺他的。等于说他没有这种这样的灾难，那么没有这种这样的灾难，就不会被这些这样的灾难来到侵夺了他的财产，来到破坏了他的财产。那离中就毁谤，如果这个人妄语讲大话，就是招这个毁谤之果。但现在离开狂语，即是离开这个妄语，离开这个不实语，等于说你所讲都是真实的，别人对你呢就会相信，当然就不会毁谤你了。你之所以招人毁谤啊，就是你不老实，讲过的话不算数啊，所以别人就看你不起咯，那么就毁谤你咯。等于说你没有能力布施，你就不要讲话布施了，你不布施没问题的，总之你不偷不抢，你是一个正人君子，都是一个好人了。你没有力量，你就不要做这个布施的事，都很平常的事而已。但是你又没有力量，你又要讲啊，我又怎样个布施，怎样个布施，但是等到真正布施的时候，你就斗领一个仙都拿不出，你说是不是招人毁谤呢？人家一定会毁谤你的，就是你自己呢说话不得真实，没有这样的能力，你就要讲有这样的能力去布施，到时真的做不起了，人家就看你不起又不信，你就毁谤你了。假如现在我离开这个虚狂妄语，而又真正亦都是布施啊，当然大众对你就不会毁谤了，只有赞叹，说这个人很守信用了。我们每做这么多次善事啊，无论多少啊，他讲个出就是出，而且出的时候呢很快脆，你件事未做以前他就已经送到来了，不会说等到做完了收数了他就还拖拖拉拉，那么人家绝对就不会毁谤你，是很信任你。个摄持就正法了，正法就是讲佛在世的时候呢，那么听经闻法的人是有这么多，但是正果得解脱的人都亦有这么多，那么他的正法是正正式式佛在世的时候一样，佛讲经有这么多人闻法，就有这么多的人得解脱，那就叫做正法。那摄持正法呢，就因为你离开这个虚狂语，你所说都是真实的，因此呢你日后你所修的那么也都是这个正法，也都是这个真实之法。那如其誓愿所作必果啊，如其誓愿呢，就因为你不打妄语，你讲话真实了，咁你讲得到，你係做得到，冇半点嘅狂妄，咁就变成啦你个誓愿係点样呢，所作亦都会得到呢个果报，所谓所愿係必定成就，係永不落空啊。个离离间语而行思故，个常富财宝 无能侵夺，眷属和睦，同一致乐，行无就乖张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离开呢个两舌不和合嘅离间语，而行布施。佢话离间语，嗱离间咧就即系两舌。我条理就本来得一条，但系佢能够讲好多种话嘅。佢喺张三面前，佢就讲李四对你唔好啊，咁你咪怀恨李四咯。佢喺李四面前就讲张三话对你唔好啊，咁啊李四咪怀恨张三咯，咁就变成咧你一条理讲两方面嘅说话，令到张三李四本来和气啊。你在中间来搞搞共搬弄是非呢，就变成和气中都成为不和气了，那么离间人家的感情，或者是两夫妻本来都很和气共处，大家呢去稳食维持这个家庭，那么非常的友善，所谓恩爱，那么但是呢有一个第三者见到人哋嘅恩爱，见到人哋嘅和气啊，咁啊有啲睇唔开啊，咁啊响丈夫嘅面前讲尽老婆多少嘅坏话，响人家老婆面前讲尽人家嘅丈夫多少嘅短处啊，令到人哋一对和合嘅夫妻咧都变成不和合，咁呢种咧叫做离间语啊，系一个罪过，逢系一个学道嘅人。是绝对不可以有这种离间语的行为，即是两舌的行为，所以始终说离间语就是离开这个两舌，是离开这个离间语，而行思故啊，那无论多少方面都好，他都以这个心平气和来到行布施，与众呢是结余，他没有财的我是布施他的财，他没有医药的我就布施他的医药，他没有饮食的我就布施他的饮食，他没有法我就布施他的佛法，他有所恐惧我就保护他，令他无所恐惧，这些都是布施。其实呢点解我哋要布施呢，都系令到对方呢可以过一个安乐嘅日子。嗱，你话对方冇财，生活发生问题，你又见佢点样修行，又点样去学佛啊？咁我哋布施佢个金钱，或者布施佢个财物啊，或者布施佢个饮食斋粮，咁令佢安心啊。不会为这个生活呢去忧愁，那他就可以安心办道咯。那如果对方是有病，那就很需要医药，但是那些浅病都是药平平美，如果那些是难医的病要吃那些特效药呢，那那些药费就贵一点，但是呢我们照样来的布施，只要我们能够做得出，我们不用告诉人听，我们静静地就帮这个病者，后世呢得到什么好报都灵讲，保证你延生呢你真的没病没痛，你能够解救别人的病苦，那就即是解救自己的病苦，你能够令到对方没有病苦，即是自己没有病苦啊。所以我们以饮食布施令到自己呢有饮有食，若果以这个医药来到布施解除对方的病患之苦啊，自己就得到无病无灾无难那种的好处啊。所以我们呢就要行布施，对方如果没有佛法，那么就如痴呢，咁就邪知邪见咯，咁我哋就以呢个佛法嚟到布施俾佢，就令到咧对方正知正见，咁啊亦即是系自己正知正见啦。嗱，咁啊有人问咧，法师我都唔会讲经啊， 咁我就點樣布施佛法呢？其實呢好簡單，你會念一句佛，你就教佢念佛啦。啊，你平時只係識得念觀音菩薩，你就教佢念觀音菩薩啦。你如果同佢有緣，佢只要肯接受念佛，或者念一句觀音菩薩啦，亦都同樣啦係了生死啊，亦都同樣啦係可以得到解脫啊，同樣可以往生淨土啊。咁你能夠以佛法布施教佢念佛，教佢念觀音菩薩，令佢往生淨土啦，都係一個善因呢。所以你亦都有咁嘅因緣，可以往生淨土。所以我哋離開呢個離間與兩事而行呢個布施啦，咁亦都係常富財寶啊！以行布施之因所得到呢個果報咧，就係常富財寶啦。佢無能嘅侵奪啊！你所得到嗰啲財寶咧，冤家唔可以搶你嘅，水火盜賊唔可以咧破壞你嘅，嗰啲不孝子孫咧亦都唔可以散你嘅，咁啊叫做無能侵奪。佢眷屬就和睦啊！嗱，你因為咧冇咗呢個兩線，冇咗呢個離間語啊！等於話令人家哋和氣，你以如是嘅因啊，你所招到你個眷屬呢，亦都係和氣啊！嗱，咁啊，世間男女結婚啊，日日有，時時有，但係相反咧，離婚啊，咁啊，亦都係時時有，分分鐘鐘有啊！喜歡一百對夫婦結婚，係冇法子保證一百對夫婦咧都係百年好合、五世其昌啊！就算唔多過一半啊，起碼都有40%咧係唔能夠百年到老啊！好彩嘅都話10年8載共同生活，如果唔幸運嘅咧，1年半載就要離婚啦。弄到大家不歡而散，嗱咁呢啲咧，從因果上嚟講啊，就係、是、你縮生，咁啊專門講呢個兩事，如果呢個離間語啊，破壞人哋夫婦兄弟父子叔伯嘅感情，令到人家哋唔和睦啊，唔親善啊，所以你今生你自己個眷屬咧，亦都係唔和睦。可以白頭到老啊！嗱，咁啊，剩翻嗰一半，佢能夠百年到老啊，五世其昌啊！呢啲就係證明佢縮生啦。所謂冇咗呢個離間語，冇咗呢個兩事，所以感到今生無論你幾多個兄弟，即使係成打兄弟啊，但係成打兄弟住埋一處啦。大家都和和氣氣、安安靜靜啊，冇有呢個拗撬嘅是非，咁啊亦都唔會啊來到啦所謂破裂呢個感情，而且一代、兩代、三代、四代、五代同堂都係咁和氣啊！嗱，五代同堂和氣咧，唔係咁容易啊！在我哋中國嘅文化裏面咧，有好多咧巧妙嘅，一堂五代都唔係咁容易噶啦。你話五代同堂啊，更加唔容易。嗱，一堂五代咧就係、是、由老豆到仔，仔又到孫，孫又到叔，叔又到甥，咁就五代啦。嗱，咁啊五代人都生存。其中呢，或者最初为父母呢一代两个仲存在，应该都要80歲的，起码70多的。仔嗰一代有两公婆存在，咁两公婆起码都60歲以上啦。乃至孙嗰一代都同埋 咁啊應該要五十幾噶啦，但係濕嗰一代咧，可能咧就未曾娶老婆啦，都係男丁啊，未曾娶老婆，或者第五嗰一代咧未曾娶老婆，但係五代人全住響樹啦，咁啊佢哋一堂有五代啊，但係如果五代同堂咧，即係五個男丁都結曬婚，而且冇一個死咗啊！要全部都喺度啊！由最先嘅老豆老母，至到仔、新抱、孫、孫新抱、塞同埋塞嘅新抱，一共第五代，第五代嘅新抱，五代兩公婆齊全，咁啊叫做五代同堂啊！在我哋中國歷史裏面咧，好多都有嗱，咁啊呢啲就係福報啦。如果以世俗人的眼光来看呢，他们五代同堂都是和和气气这样，五对夫妇拍一张相，十个人一共有五代啊，都完完整整和和气气啊，这些都是宿生啊，没有这个离间缘，没有这个两舌挑拨啊，所以感到得来呢个果报啊，你说是不是很难呢？我相信这个问题呢就几难，第一堂五代都不容易，不要说五代同堂，所以这个因果呢是很微细的，要有如是的因才感到如是的果报啊，那么这个做老太爷值得庆幸啊，有仔有孙有室有甩，那么而且代代都结了婚，有新抱入门，你又话几庆幸啊？呢啲都系如是嘅因，系如是嘅果，咁啊佢就眷属就和睦，绝对唔会咧发生啊所谓离婚，或者系分居，或者咧就拗气，或者系嘈交，完全冇呢啲咁嘅问题发生啊！咁啊眷属和睦咯，嗱咁啊同一就自乐，嗱呢个亦都唔容易啊！例如今时今日所谓宗教自由，丈夫是信佛教，但是老婆信天主教，那么你说等到礼拜那天放假了不做工了，那么老公就去佛堂，那么老婆就去天主教堂，虽然是没有事，但是始终都不可以成对，那么都是分开，为夫者不可以强迫自己的老婆，为妻者亦都唔可以强迫自己嘅丈夫同自己，咁啊都系啦，有多少唔系几圆满啊？即使佢唔闹交啦，啊各行各路啦，保持和平，你有你去，我有我去，但系日子内咧都会发生问题噶。嗱，咁啊如果解咗家庭之中，咁啊丈夫信佛，咁啊老婆又信佛。去做法事、诵经、放生、拜忏，咁两公婆一齐去，做完两公婆一齐翻嚟，所谓同一嘅志愿啊，同一样嘅喜爱，呢、这个都系一种福分啊，都唔系咁容易啊。如果能够有咁样个福分嘅人，都系佢宿生啦。冇咗呢个两舌嘅离间语，先至可以做得到啊！啊，行无就乖则，行就行常，即系时时咁解。冇咗呢个乖背，冇咗呢个真伦啊，冇乖背啊，咪即系如刚才讲啊，丈夫去佛堂，咪老婆照样去佛堂，冇乖背啦，冇话天南地北各走一方咯、啊。两个人同去一间佛堂，咁你话几融和啊？你话几和洽啊？咁当然亦都冇所争论啦、啊。大家同一样宗教，大家同一样嗜好亦可以。即使咧唔讲宗教啊，啊例如结婚，丈夫系医生啦、啊，咁老婆又系医生啦、啊，咁大家做完工翻嚟都系研究，喂，今日有啲乜嘢奇难杂症、啊？我哋都好难以医啊，有咩嘢问题？能够医得好， 呢種病嘅人呢，咁大家志同道合啦，咁冇理由唔去研究啦。咁大家如果唔係志同道合嘅呢，咁一人一樣工作，兩個唔同，咁亦都難免呢係有乖背呀，難免呢係有呢個拗撬呀。咁所以呢話恆常冇呢個乖違，冇呢個爭執嘅呢，呢種都係縮生，係離開呢個離間語呀，冇呢個兩事係所得到呢個好嘅果報呀。佢離粗惡語而行思故，常富財寶無能參奪，佢一切眾回歡喜歸依，言皆信受，就無為拒者。呢一段經文呢，就係離惡口呢個粗惡語而行布施所得到呢個好處。佢話離粗惡語，粗惡語呢即是惡口啊，惡口呢是有男有女啊。固然我們通常有句俗話叫做潑婦罵街，那麼亦都可以說爛佬呢罵街的，男人亦都有啊，不可以專門賴曬這個女人啊。那麼總之這種知識是來得低的，那麼出口呢都是傷人，冇一句說話咧，比較咧係文雅嘅。咁啊呢種咧就名為啊叫做惡語啦。咁啊現就話離粗惡語啊，就係話離開咧呢個粗惡語，而行咧呢個布施。就是、當佢行布施嘅時候，佢係離開咧呢個粗惡語。咁啊，粗惡語就係講呢個粗言穢語啊，咁啊叫做粗惡語啦。嗱，離開呢個粗惡語，就係唔講呢個粗惡語，而常常咧仲要行呢個布施。就係當佢布施嘅時候啊，佢講呢個溫文雅語嘅説話。唔會認為呢啊你係受我布施，好似你有艱難啊，你又發生問題啊，咁啊睇小對方，唔會有咁嘅行為，而係仲係好好地呢所謂軟言講盡好多呢呢、這個客氣嘅說話嚟到令呢對方呢係接受。咁所以呢種呢就名為啊叫做離呢個粗惡語而行呢個布施，個常富財寶。咁如果以呢個善緣好語嚟到個行布施，令到對方咧係歡歡喜喜咧咁嚟接受，咁啊佢嘅常富財寶所得嘅果報咧就係富有財寶啦。嗱，咁啊，所以我哋結緣嘅時候啊，就係、是、平等布施嘅。是平等的結緣，所以我們就不說施捨，只是說結一個好緣。以世俗人來說呢，好像對方那麼艱難，我們施捨給他，但是布施結緣和這個施捨呢就不一定的，不同的。施捨就固然對象呢就是窮苦啦、貧困啦，但我們結緣呢，好像我們今天這麼多人坐著聽經，我哋今日有人結緣啦，冇理由啊，受我哋結緣嗰人個個都係窮佬，個個都係冇得食，個個都係咧生活唔好嘅，所以我哋唔可以話施捨。即使有某一個人今日啊肯發心結緣，或者手巾，或者牙刷，或者番梘，或者少少一包糖，我哋要誠誠懇懇、恭恭敬敬咧，要送到對方嘅手上。而且絕對呢不可以啊有所呢遺留，要人人都有份嚟到平等行施啊，咁就叫做得到呢如是常 富財寶的種個好的果報了，他無能侵奪，而且你所得到的財寶呢，無論冤家債主、賊人、不孝兒孫、水火風災，一切一切啊，都冇法子侵奪咗你嘅。等於話你所得到嘅財寶咧，都係呢個堅實之財啊！佢一切眾會就歡喜歸依。嗱，咁呢個歸依咧，就當為之咧係接近你咁嘅意思，就唔係話同我哋咧所謂歸依三寶，以三寶為師啊。咁樣解法叫做歸依，呢個歸依兩個字呢就是接近你，就是因為你離開啊呢個粗惡語，離開呢個惡口啊，咁啊為人就梗係和氣啦。嗱，咁你既然為人和氣啦，所以你在一切眾會啊，即係一切集會嘅地方，即係人多嘅地方咧，嗰啲人啊都歡喜歸依。都好歡喜呢嚟到接近你呀、啊、與你呢係親近，同你做一個好朋友，或者做一個好拍檔，唔會呢係離開你。咁亦即是話呢，你做起事嚟呢係好多人呢幫你手。咁所以信佛嘅人最緊要的就係融和呀，千万呢就唔好呢有个人呢太多嘅见解，唔好呢淨係呢好似只有人听你呀，你唔听人。无论如何，在任何一个场合，你係老前辈又好，晚辈又好，你係有特殊嘅技能，或者係一个好庸俗嘅人都好，但你为人随和啲呢，人哋就會接近你啊！呢個係肯定嘅，所以我離開呢個粗惡語嘅人，冇呢個惡口嘅人，所講嘅説話都係和善嘅人咧，在呢個大庭廣眾之中咧，人人都歡喜歸依啊，接近你，同你做朋友，嘅言皆信受，就無違規者。咁啊，既然大家都願意接近你、親近你、同你做朋友啦，咁你所講嘅説話，大家都會相信，都好容易接受你嘅，唔會咧係違拒啊，唔會咧係反對你嘅言論，說不定仲公舉你做過頭添。咁呢啲都係咧縮生啦，離開呢個惡口。離開呢個粗狂嘅惡語咧，而得到呢個好處，個離無二語而行思故，個常富財寶無能侵奪，言不虛切，人皆敬愛，能善方便就斷諸疑惑。此一段經文咧，就係屬於離。这个无意的以语而行这个布施，他说离无意语，无意语就是讲话呢是没有意思的，那么即使是这个离开这个以语，那以呢就好像呢很漂亮的那个以，好像我们织那些锦啊，还有那些所谓的丝绸啊，嗰啲靚個布咧，就織到啦嗰啲好靚個花。嗱，咁如果一塊平平常常個布，即使咧佢又紅又好，綠又好，黃又好，白又好咧，佢冇花。如果佢織得嗰啲顏色好，都已經好睇噶啦，或者紅啊綠啊咁都係話。你話再挑啲嗰啲靚個花上去啊，咁啊當然呢塊布就特別就係搶眼啦，係特別就叫做好睇啦。咁啊，呢種搶眼好睇咧，就名為叫做以啊。所謂佢哋以羅綢段就係咁啊嚟啦，就係靚咁一解。嗱，所以始終呢個以語咧，就係佢啲説話咧好美麗。咁啊，但係未必實用喎。 嗱，我哋一般嚟讲咧，而讲呢间布铺里边咧，嗰啲越靓嘅花布应该越平，反为嗰啲老老实实嗰啲布咧仲贵啊！正因为佢嘅料贵，佢只不过啲花咧冇咁靓啫，正式系嗰啲靓嘅好嘅。能够睇得入眼嗰啲漂亮嘅布咧，应该系平，系唔贵啊。反为嗰啲睇唔上眼嗰啲布咧，佢就贵啊。咁所以就系耳啦嘛，耳都即系漂亮咁解，但系未必咧系贵。所以呢个耳语咧，就系话咧漂亮嘅说话，就系好听嘅说话。但实际上呢是没有意思的。啊，那么香港这个社会就很多这些这样的人，啊，通常来讲就是擦鞋啦，亦有人说他们傍友，那么傍住个老细，那么当然是绑住个老细啦。其实个老细是不是有这样的德行呢？他不理啦，总之没有这样的德行都捧到佢呢个老细咧，好似天下一等好人咁样啊！咁啊，即时就擦啲鞋，擦到漂漂亮亮。呢种咪佢哋耳语咧，就漂亮嘅说话，但系呢个实质嘅意思咧，完全唔系呢回事。嗱，咁我哋中国咧亦有咁嘅意思。呢个人咧，如果佢实在系一个好人，佢就系一个好人，唔使人哋咧。是赞叹的，他是自自然然的，人家衷心去接近他，是衷心来到跟他接近的，那么这种真正是个好人，不需要人家的浮夸怎样是赞叹他的，那么不时是耳语，凡是耳语就是漂亮的说话，好听啊啫，实际上系咪咁咧？就真系另外一回事啦。嗱，好似有啲沽名钓誉嘅，嗱，以今时今日喺香港嚟讲，系使一两万蚊就好普通嘅啫。有钱人家佢捐咗个一两万蚊咧，咁啊嗰啲手下，唉，我个老板系个大慈善家，实在佢个一两万蚊啊，都唔够佢饮杯茶一班人啊。你话算唔算得上系个大慈善家？咁啊，嗰啲捐一百万嘅，或者做保良局啊、东华三院嗰啲主席啊，一年都要佢自己拎出嚟噶，都要过百万、百万咁样使嘅。咁啊，嗰啲又佢做乜嘢慈善家？因为佢就特级慈善家先啱啦。嗱，咁啊，所以咧，凡系嗰啲耳语啊，就唔系话实在嘅，系漂亮嘅说话。呢种唔系真实嘅说话，系漂亮嘅说话啦。我哋一个学道嘅人啊，亦都唔应该去讲啊，亦都唔应该有咁样嘅行为。所谓是则说个是啊，非就说个非。咁啊，现在话离无异语咧，就离开呢个冇意思嘅说话，而行思故啊，即系讲过我话系布施。我哋真系要布施，就唔系话好飘。哎，我谂住啦，呢次去啊，我都唔知要使几多十万都去布施嘅。实际上佢讲下就得，都讲下都冇权咩？佢有冇咁嘅能力？或者有咁嘅能力，佢系唔系咁样咁宽宏大量嘅人去做，都值得考虑。咁啊，呢种咧就系叫做无异语。嗱，现在话离开呢个无异语去行布施，佢实实在在有咁嘅心去做呢件布施嘅事，时间一到，佢就去做呢件事，咁啊佢就离开呢个无异语而行布施啦。呢，这个就好嘅因咧，嗱，咁啊因好果亦好啊，嗰个常富财宝就无能侵夺。任何一种的逆境之内都不可以是侵夺破坏损失了他这个财宝，那么叫做无能侵夺。不言无就是虚切，他所讲的说话都是真语实语， 是很有意思的说话，是离开这个无意语，那么他们言不虚词，他人皆就敬爱，那么人人对他呢都很尊敬，那么人人对他呢都很爱护，那么人皆敬爱呢又敬又爱，他有德，那我们对他尊敬，他为人有和气有和爱，那我们就对他爱护，那么他们人皆敬爱，他善能方便就断诸疑惑。如果这个人呢喜欢讲这个没意思的说话，他根本的说话都没意思了，他还怎可以能够决断人家的怀疑，能够令人家的断而生信呢？也只有这个真语人实语人才能够用种种的善巧方便呢去断人家的怀疑，令人家的生起这个信心啊，断除这个疑惑。个离贪求心，易行思过，个常富财宝无能侵夺，个一切所有悉以为给啊，信解坚固，巨大威力。咁向下咧就係、是、有三段经文，就係、是、所讲咧离开呢个贪嗔痴嘅三业而行布施。现在第一段咧就係、是、讲离开呢个贪心而行呢个布施。十善法中咧个身三种，离开杀，离开偷盗，离开奸淫而行布施讲过。口这方面呢离开这个妄语恶口两舌耳语而行布施又讲过，现在就是讲离开这个贪嗔痴而行布施。现在是第一段，就是讲离贪求心而行布施。那个离贪求心而行施过，那贪求心呢就是贪心，他希求。其实每一个人呢多多少少呢都有个贪心的，这个是与生俱来的了。如果这个人说他没有贪心的呢，真的违背良心的说话，只不过他贪求得呢比较呢是知足的，或者贪求得呢比较呢是文雅的，已经算是好的了。你说不贪心的人呢真的很难找 啊做生意的他都贪求赚多些啊，任何各行各业乃至我们打工做伙计的，他都贪求希望老板早些加人工啊，那这个就是贪求心咯。他本来不能力，他穿一套西装啊或者一千元啊，咁佢都希望贪求有朝一日啊，咁啊穿一套两千蚊嘅，比较呢个布质啊，呢、這个人工都要好啲嘅，时款啲嘅，唔好咁老土嘅。咁呢啲都系贪求心、啊，咁所以贪求心咧，可以讲系与生俱来，唔使人家教嘅。你就系我哋一个出世嘅小朋友啊，佢又唔会讲，你又唔会行，又唔会走。除了两个手两只臂硬硬下乜都不识的，他都有贪求心啊。你说今天给一樽奶他喝啊，合他的心水啊，他就梗是喝完一杯就又一杯，喝完一樽又一樽啊，你给少点那么多，他嘈喧巴闭他就喊提出抗议啊。那这些都是一个贪求心啊，如果你给得不好的了，他即刻闭埋个嘴啊，他都不喝你的。咁呢就係贪求心啦嘛，就係、是、希望呢係好啲、啊、虽然佢唔会讲说话，佢用个行动呢嚟代表佢个说话，佢提出抗议佢唔飲，佢呱呱叫，咁就提出抗议啦。咁你就快啲呢就搵过一种啊认为佢呢啱飲嘅， 咁啊俾佢飲飲得啜啜聲咁啊嚇，飲飽之後粒聲都唔出就瞓覺。咁你話係唔係貪求心啊？只不過咧，每一個人嘅環境，每一個人嘅身份係唔同。其實貪求咧係人所共有嘅，係與生俱來嘅。如果冇貪求心呢個人咧，早就了生脫死，明心見性開悟啦，往生西方啦。只不過我哋呢個貪求心咧，就唔好咁嚴重，唔好貪得啊咁唔合理。嗱，我哋通常人講咧，就係貪財、貪色、係貪名、係貪性、係貪睡啊。嗱，睡即係瞓覺，你話邊一個人想貪舒適咧？所謂呢個睡字咧，唔一定係指瞓覺啊，即係舒適咁解。啊，佢唔想做嘢，咁啊，總之係舒舒服服咁樣。但係呢種環境咧，除咗有錢嘅人家之外啊，一般人好難做得到啦，尤其是勞苦大眾啦，所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咁容易啊，令到佢可以舒適咩？咁但係佢仍然個貪求，佢仍然希望達到有朝一日咧，唔使點樣做嘢，好舒服咁過日子，呢啲係貪求啦。咁你話邊個唔貪名？邊個唔貪利？邊個唔貪財？邊個唔貪色？邊個唔貪食？呢啲都係貪心啊！所以呢個貪心重嘅人，佛都唔係咁容易度佢啊，都要用咗好多嘅善巧方便，先至可以咧化解佢呢個貪心，令佢咧能夠放得下，令佢咧係睇得開啲，唔好咧咁貪心。所以話離貪求心而行呢個布施嘅咧，咁啊常富財寶啦。嗱，咁啊有貪求心嘅人，當然佢唔容易布施啦。嗱，肯行布施嘅人，就當然佢個貪求心就冇咁重，就薄啲。所以離開呢個貪求心而行布施咧，係名正言順啦。嗱，我既然因中行布施，或是財施，或是法施，或是無畏施啊，總之佢因中行布施，果報所得嘅就係常富財寶啊，常就係恆常，唔會間斷啊，係時時都得到呢個大富有財寶啊嘅好嘅果報，佢無能侵奪，佢所得到嗰啲財寶啊，係可以保存得咧，係穩穩陣陣啊。啊！水火風災唔會咧降臨到佢家裏，嗰啲不孝子孫唔會揾佢個麻煩，咁啊乃至到一切個災難啊都唔會降臨佢身上，令佢破財擋災。咁所以佢啲錢咧係保存得好好噶，咁啊無能侵奪啦。佢話一切所有都適以慧施啊！嗱，咁啊，我哋嗰啲福咧就會有盡嘅喎。如果嗰啲福享盡咧，你唔繼續咧，就會墮落噶啦。嗱，佢離貪求心而行施，呢個就係因啦。嗱，佢常富財寶無能侵奪，呢個就所得個果報啊！但呢個果報總會有盡噶嘛，所以跟住咧，佢哋一切所有啊，當佢享福嘅時候，佢一切所有咧，佢都適宜為施啊，佢仍然咧佢中福，咁啊嗰啲福就唔會斷啊。所以《楞嚴經》開頭有兩位尊者，一個就係迦摄尊者，佢就專門乞嗰啲窮人。佢就唔乞嗰啲富人喎，點解呢？佢話啲窮人都已經係窮啦，佢點解會窮呢？佢就因為縮生冇布施啊，冇結緣，所以感到今生貧窮痛苦。咁啊，如果我睇小佢，我嫌佢窮啊，嫌佢冇錢啊，俾佢啲好嘢我食，我唔同佢咧化緣啦，咁佢冇機會咧去布施。咁就冇機會中福嘛，咁啊第世咪仲窮， 所以他就慈悲，专向这个贫穷人的化缘，令这个贫穷人供养三宝啊，而广植福田。这样呢就令到那些有钱的人跟着怀疑了，啊，奇怪，那么我们这么有钱，我们又能够拎得出，亦都好欢喜这样布施，哦，我们不是孤寒，哦，我们又有能力去布施结缘，亦都好愿意去做这个布施结缘的事，那么为什么迦摄尊者啊不来我们那些有钱的人家的地方来到去化缘呢？那他就难免生疑了。那么另外一个尊者呢，就叫做须菩提，他就专向那些富人化缘。他说那些有钱人家今生大福大富，都是由于宿生供养三宝的处得来，所以以布施结缘之恩，今生就感到的常富财宝无能侵夺，那但的福报就会尽的。他如果我今生再不同他化缘，令他布施来的中风，他的福报享尽，所以就会堕落的了，就变成穷了。那么因此呢，他就专门同那些富有人家去化缘。但是这样一来，那些有钱佬当然欢喜，那些穷佬就毁谤了。他说当然啦，我们的穷鬼自己都没有好嘢食，当然没有好嘢布施给他了，他咪不来我们这个地方化缘咯。因此就毁谤啊，一个就是疑，一个就是谤啊。那我们阿难尊者啊，为了避免这个疑谤，所以个平等闲刻，因此就遇境逢缘，遇到这个摩登强女啊，为这个摩登强女邪咒所转，咁啊几乎破戒啊，因此发起讲呢部楞严经啊，呢个就楞严经咧发起嘅因缘。嗱，咁啊，如果我哋从事实理论嚟讲咧，就如刚才所讲。所以我们享福的时候，我们都要重福，如果你不再重福呢，那就变成那些福报享尽，那些穷苦就会来了。所以一切所有的释义慧思是以一种所谓因为的心情来给予这个贫苦的大众，是完全呢是一种好的心肠，是尊重对方的心肠啊，来到呢与对方呢结缘，那就叫做惠给，就不是好像你这么可怜啊，给两蚊你呢施舍啊，你呢绝对不是这样，而一种呢以恩惠之心呢来到给予对方，因为有对方啊先就可以令自己造福，那么若无对方若无对象啊，你想布施都没人要给边个，咁就名为叫做慰给嘛。咁所以我哋想求福，最好嘅办法就係结缘。咁所以我哋每讲一部经啦，开经结经啦，咁法师讲经就发布施啦，咁大家呢咁夹啲钱买啲手巾又好，牙刷又好，食嘅嘢又好，同大家结缘就係财布施呀。咁合埋佢就财法意思系等无差别，檀波罗蜜系具足圆满，希望我哋财师亦都法师以此嚟到啊求福，亦都增加自己嘅智慧。嗱，咁啊从前咧就有个法师啊，咁啊佢讲经咧就一流啦，真系好到啦，无以复加，但是他就没有人缘的，那么这种呢也都很常有啊。有些法师他不是几叻的，他讲经真的平平常常，历古以来都有，可是他的人缘好啊，他就平平常常的佛法呢，那些听的人呢对他呢真的好像呢变为了无上的佛法，因为他有人缘，他有福报， 俗心結到緣。但是相反的呢，有些真的那些學問啊，那些見地啊，好到加零一的，可惜他沒有人緣，他要同人講人家都不聽的，那麼也有很多是這樣啊。所以這個法師呢就屬於這一類，他學問就很精通，其實修養都不錯，可惜他沒有人緣。每一次講座即是講經一座座的嘛，就很少話跟今日呢是一個地方的長年這樣講的，通常都是呢某一個齋主請你講一部，即是一座講完呢那就算數的，日日講一次，那個逢是講親經呢都是沒有人聽的，有都不多了，那他都覺得奇怪。那麼當時呢就另外啊，就有一個法師呢跟他講，他說你既然是個法師，你應該知道這個因果啊。他說你今世講經沒人聽沒人緣，你應該了解到呢就是俗生呢沒有跟人結到緣，所以今世就沒有人來到聽啦，沒有人來到參加你這個法會啦，你的法會就冷清清啦。他說如果你想啊這個法會圓圓滿滿熱熱鬧鬧啊，你們應該要布施要結緣。但這個法師說，他說我本身就是一個窮光蛋，他說我本身就不積聚這個錢財，他說我又怎樣可以個布施啊，想結緣都沒有這個能力啊。那麼那個法師說你想一下，你身上雖然沒有現銀而已，或者有什麼金啊銀啊有值錢的又可以變賣的呢，我你諗下啦。咁佢諗來諗去，又冇金地亦冇銀，固然當然冇鑽石啦，即係冇樣嘢可以值錢拎得去賣嘅，都係幾件破爛嘅衣服，唯有一件袍係新做嘅。咁呢個法師講，佢話得啦，佢話你就俾呢件新袍我啊，佢話我就同你變賣，賣咗之後將嗰啲錢呢怎樣去結緣呢，他就買了那些米啊或者那些粟啊，那就去到個大山裏面跟那個法師一起去，他就撒滿地下呢都是米，那就都是那些粟啊，那些粟那些雀仔都很喜歡吃那些粟啊，那就那些米和粟啊雀仔都喜歡吃的，所以撒得滿山都是呢，就很多山上那些雀仔呢就來吃了。咁啊，佢一嚟食嘅时候咧，咁啊呢个法师就帮佢祝福啊。佢话所谓布施者，啊必获其利益啊。佢若为乐布施，得后必得安乐啊。咁啊同佢祝愿。咁啊结果在二十年之后，所有呢一班雀仔啊，曾经啊受过呢个法师同佢结缘嘅。呢班雀仔去世之后咧，全部转世为人啦。咁啊，二十年之后咪通通都系后生仔啦，咪个个都系十几二十岁。咁啊，嗰个法师咧，同佢讲明，佢话你咧虽然结咗缘，佢你都仲系唔好讲经。佢话你二十年之后咧，你出嚟讲经啦。咁所以二十年之后咧。当年受他布施结缘的笨雀仔呢，通通都转为人都十几二十岁了，而且真是到那阵时啊，成千上万咁呢，人人都拥护他。咁所以我哋呢明白呢个故事，亦都明白呢个因果啊，我哋就懂得点样做啦。咁做唔做係你有权，你有自由，理论事实呢都是如此。我们人命无常，光阴只是几十年啊，你做是你的功德，咁啊不做呢就是你的损失啊。所以我们要结余，他说一切所有都适以为给啊，以这种所谓呢是因为之心来都给予这个困难困窮者、需要者。 咁所以我哋出街咧，其實一般人咧，如果唔係話好窮啊，環境好過唔去嗰種人咧，你就待定咧三五七蚊嗰啲毫子啊，咁啊最好兩蚊一個或者五蚊一個啦。你總之有乞衣，你就俾佢五蚊，俾佢兩蚊。總之呢五蚊兩蚊對你係無損啊，但係對佢哋有好處喎。不過有好多嗰啲乞食嗰啲咧，佢亦都令人家地咧又睇唔上眼咧，唔同情佢亦都有啦。我亦都見過好多咧咁啊乞食咧帶隻肉鴨嘅，咁啊帶隻肉鴨嘅乞食，其實你要帶都唔好乞食嘅時候帶啦。咁就帶隻肉鴨嘅乞食啦，睇見你好多，我自己都冇肉鴨帶啊。你帶隻肉鴨咧，我仲俾你，咁佢咪就唔俾咯。嗱，咁啊，其實咧呢個問題，你係有道理，你係可以咁樣講。只不過我哋一個學佛嘅人咧，你真係一個即係平等布施啊！你唔好理佢咩嘢身份啦，佢就係乞食，佢企喺嗰個地鐵路口，有啲啊跪喺度，有啲啊盲咗眼，有啲斷咗腳，佢就點樣富有啊？都唔會話好多啊！就算點樣呃騙啊，你都要佢肯拋頭露面啦、啊，好天曬落雨淋。咁啊，我哋行過啊，我哋唔好討論佢呢個身份啊，唔好討論佢係富有，就抑或真係需要。總之佢能夠拋頭露面，冇手或者冇腳困難，咁我哋咧就盡量啊，咁啊俾佢五蚊或者俾佢兩蚊啊，咁啊同佢結下緣咯。咁啊，结下呢个善缘就好下结好过啊，就结呢个冤啦。咁啊，彼此咧做一个咧好朋友，结一个欢喜缘，个一切所有啊，悉以为给。个信解就坚固，巨大威力啊！嗱，咁啊，如果呢个冇贪求心嘅人，当然佢就信呢个因果嘅道理。佢话信解坚固啊！对于这个因果，对于这个佛理有一个信心，由信心呢而去研究了解，由了解之后呢，对他这个信心呢是越发呢是坚固，他不会退去这个求道之心，不会退了他这个深信因果之心，那么他的信解坚固得巨大威力。这个巨大威力呢就不是别人给他的，也是他自己得来的。有威力才可以破这个邪魔，他现在离开这个贪求心，能够深信这个因果，认为布施必定后来得到这个富乐之报，这种的坚固心呢就是他的威力。他这种坚固心的威力啊，从这个信解这方面生起，他信得过，要了解得过，行布施是个善因，日后一定得到这个财常富财宝，无能侵略的果报。那么这种的坚固心不退啊，以不退故就是他的威力，我说巨大威力。个离愤怒心，而行施故，常富财宝，无能侵夺，速自成就，无碍心智，诸根严好，见者敬爱。嗱，呢一段经文咧，就系离开呢个嗔恨啊，而行布施。个人离愤怒心啊，愤怒即系嗔恨啦。嗱，愤同埋怒都是属于这个小除烦恼之一来的，就不是说根本烦恼，根本烦恼就贪嗔痴慢疑，但这个愤恨啊、嬲啊，都是属于这个贪嗔痴中这个嗔恨心所摄的。所以离愤怒心呢，即是离这个嗔恨心。那么如果有嗔恨心的人，他可不可以行布施啊？我都嬲到你死啊，嬲到你入骨的，我还怎会行布施啊？就是因为他没有了这个愤怒心， 只有呢个心平气和之心啊，佢先就可以行呢个布施啊嘛。其实我哋人嘅愤怒咧，对外表、对内心都唔系几好嘅。呢、这个外表愤怒嘅人，所谓佢个面咧，好似个圆坛啊，好似个皇帝咁啊，黑麻麻嘅，系好得人怕，亦都好难睇嘅。嗱，佢个内心咧，好似火烧咁啊，因为内心愤恨如同火烧啊。所以他就感到他这个表面呢愤怒于外了，现在离开这个愤怒之心，所以他表面呢就好慈和，以这个慈和之面呢，以这个慈和之相，以行布施，就常富财宝啊，行布施就是因，常富财宝呢就是果，咁无能侵断佢所得嘅财富，无论天灾人祸、风火水火盗贼，都唔可以咧将佢咧系侵断咗，咁啊叫做无能侵断啦。个蓄字无成就，就无碍自心啊，蓄者就快日，自己能够成就啊，呢、这个无碍嘅心智。什么叫做无爱心呢？无爱心实际上跟这个亲恨心呢刚刚是相对的。如果这个人的心是愤怒亲恨呢，真的处处都是障碍，他没有样东西想得通的，也只有这个心平气和的人呢，他才可以解决那些难题，才可以想得通那些问题。那些问题想得通了，他的心就无障碍，就无挂无碍啦，可以得教好训啦。嗱，呢个就从呢个显浅呢方面嚟解。如果从深一步嚟解咧，呢、这个无碍心啊，就系正到我哋嘅自心平等咧，系无所障碍。因为亲恨啊，属于根本烦恼啊，我哋呢个根本烦恼嘅亲恨都冇咗啦，我哋嘅心咧就于一切事、于一切处。一切法都无所障碍，所以他就无碍心，是属于这个智慧。诸根就严好，诸根就是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即是一种就是我们的外表，除了我们着衫这个下体，其实呢我们上部这个面部可以说是露天的，是露出来的。所以说诸根严好呢，就是包括眼啊、耳啊、鼻啊、腺啊，整个面部、整个头部呢都是庄严，都是相好啊。那么如果这个人发嗔恨心，很难看的。那如果这个人心平气和，所谓一片慈祥啊，你说他的六根啊，所谓眼耳鼻舌身意，整个人啊，你说是不是很好看呢？就算你打扮得几靓都好啦，真的嬲起来那阵子呢，整个人不同啊。那反过来，即使你没有打扮都好啦，如果你心平气和，你个人都好好样啊。咁啊，诸根都遂顺啊，冇咗呢个五形。那严好呢，严就是庄严，好就是美好啊！我哋呢个离开嗔恨心嘅人，所谓诸根都好庄严，诸根都好美好啊！加上佢离嗔恨心而行布施，肯做呢个布施嘅好事，佢呢个诸根呢更加严好啊，更加咧系装饰。佢话见者咧就敬爱啊！令到个个人见到佢啦，都好恭敬，个个人呢都对佢生一种呢系敬爱之心。呢、这个爱呢就唔系情爱呢个爱，呢、这个爱呢而系敬爱，即系对佢呢系尊敬，咁就叫做敬爱啦。所以我哋要离开呢个贪心，而行布施。若有贪心啊， 贪财、贪名、贪食、贪色、贪舒适，都是损害自己的身体的健康，亦都损害自己的这个自心的功德。愤怒心呢亦是一样，如果这个人愤怒心呢损害这个人的健康，那么亦都损害这个人心中的智慧，从而影响呢他这个诸根的严好。所以我们要离开这个贪求，不要贪名、贪利，不要贪财，不要贪色，不要贪舒适，那么我们的身体呢就健康，我们这个心呢亦都宁静啊。我们这个愤怒亦是一样，我们离开这个愤怒，然后呢我们的心就没有嗔恨，从而令到我们这个外表啊亦都是一片呢慈祥。所以离贪求、离愤怒啊，离开这两种根本烦恼，我们这个外表呢固然呢是庄严，我们这个内心亦都宁静啊。我们每一个修行人，所谓日修夜修啊，天气寒天气热，我们都是这样去修，是为什么事呢？都是无非呢想离开我的根本的烦恼，就是贪嗔痴。其中呢贪求愤怒就两样了。那么如果我们修行修到啊离开这个贪求，离开这个愤恨呢，三种根本烦恼中呢我们已经去了两种了，我们的身心就会安乐，我们的人呢就会舒适啊，我们的善根呢就会呢是增加了。咁所以我哋一学道嘅人，千万都唔好贪求，所谓知足常乐啊，千万咧唔好愤怒，令到心平和气。嗱，咁啊讲到此处，时间已到啦，咁啊向下文长，付于咧下星期六。